红伞伞，白杆杆，穿一起棒棒棒，胖棒棒，白闪闪，今晚都来吃饭饭，饭饭里有红伞伞，穿全村都白闪闪，蓝烟长满红伞伞。